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的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了。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啊，今天呢就一样齐人啦，咁样 好衬我哋啲色 啊。 三個白色喎，好似咩嗰啲文青咁喎。 似呢個諗起呢個蔡風華嘅白馬王子。 下次你中間呢件個圖案剔走咗佢， 好嘛？ 係啊。 哇，咁啊唔係好老禮。 係一全白毛。 大佬，你兩條友三條友白叔三唔係好老禮喎，真係。 去殯儀館翻嚟 喎。係啦，嗱咁咧就節目一開始就首先提醒大家記住撳錢，即係如果喺睇緊呢個 YouTube 火金， 即刻可以呢個捐錢嘅咁樣。咁點解咧？就係呢個生活艱難啊，冇辦法啦咁樣。咁就嗱，今日咧就一開波咧就要講幾單花生嘢，但係都幾好笑嘅其實。嗯、第一單咧就係呢個大陸嘅紫荊雜誌咧，就喺香港搞咗呢個一個展覽，叫做《周恩來誕生120周年》。 哦， 120年前周恩來出世。 咁多嘢嘅。啊、有馬克思，而家有周恩來啊！ 係啦，咁咧就嗱，呢次係第一次咧，呢個林鄭月娥以特首嘅身份出席呢個展覽，同埋咧高度推崇呢個人民的總理啊、 嗯， 就係為群眾服務咁樣。咁嗱，呢個林鄭對周恩來嘅推崇咧，就唔係就係今次，因為紫荊呢個展覽喺選舉嗰陣時佢都講過嘅，即係佢嘅政治嘅呢個最尊敬崇拜嘅人咧，就係呢個周總理 啟蒙導師。 覺得他是一個即係為國為民的人，即係同佢氣質相近。 不過不過呢個事實 上，但係周總理係同志嚟嘅，好似 係。傳過好耐啦。不過咧，人民的總理咧呢一個咁嘅説法啦，即係周總理係人民的總理呢個説法咧、嗯，老實咁講就已經都深入民心嘅。即係除非你真係熟讀歷史，否則嘅時候咧，佢呢個講法咧就我哋叫民粹。 周总理除了是被怀疑是一个即是衣柜内的同志之外呢，究竟周总理有几位人民呢？咁样亦都反映到香港的政治阶层的人呢对共党的历史是相当之无知。没有周恩来，没有毛泽东。 嗯， 是吗？毛泽东所有的扑街嘢，包括大跃进，包括3000万人饿死，包括将全国推入动乱的深渊文化大革命， 都跟周恩来有关。 没有周恩来布置，没有周恩来执行，怎会发生的那些事、 嗯、 他只是在、文革的时候曾经列了一个名单，即是大概好像几百零二百个名单。第一个好像就是孙中山的老婆，就是这个宋庆龄，就说这些人呢是不可以动的。那所以呢大家就好像哇，他好像舒德拉的群奸， 保護傘啊！ 係啊，咁但係問題就係你成個文革過程裏邊鬥死咗幾多人先？ 喂，大佬啊， 鬥臭咗幾條友先？ 周恩來一路由佢由遵義會議1930几年開始，一路都係毛周聯盟同毛澤東最忠實嘅盟友。 嗯， 每一次毛澤東發動嘅政治運動，都係由周恩來喺幕前幕後做呢個打點一切。另外一個得力助手就係鄧小平，所以第二把交椅。 嗯， 呢兩條友。然後你所謂的保護呢啲咁樣嘅搶救呢啲咁樣嘅所謂文革裏邊受迫害的老幹部，我想問下兩位，冇毛澤東額頭，你可以保得到佢哋咩？ 嗯，都係。所以個 credit 應該俾老毛嚟。 個 credit 梗係俾老毛啦。喂，大佬，等於鄧小平一樣，如果老毛唔係因為要用鄧小平， 嗯， 嚟去執行佢嘅政治任務，你估呢個矮仔三上三落咩？仲可以？ 冇錯。 系咪？ 死咗好耐咧！ 所有人喺毛泽东手上边都一只狗，江青系最清楚嘅。 而且咧，周恩来都系嗰种咧叫做咩咧？摸通主子性格嘅人。 系啦，你想保边个？ 你想保边个？我 就冲出嚟。 系啦，即系嗰种啊！ 即系王国兴成功争取啊！ 其实真奴才，唔系真系啊！我呢个周恩来咧，系真真正正嘅奴才， 系肯定系 完全摸通毛泽东佢嘅谂法，然后跟住帮佢执行。 我嗰陣時候，我僆仔讀書啊，有一個教哲學嘅教授咧過身嘅啦，阿文思維，佢就話 走咗啦， 走咗啦。 文思維走咗啦。 佢話中國人嘅性格咪就係周恩來。 嗯， 即係佢批判，嗯、即係佢用文化嘅角度或者民族嘅角度去批判，嗯、即係點樣違反科學同民主一樣嘢。佢、 嗯、 話周恩來就係一個典型嚟嘅，一個中國人嘅性格。 嗯， 即係永遠咧都喺衡量過即係得失之後，係揀自己最有利自己嘅位置。 其實佢自保啫嘛， 啊， 咪即係只問利益不問對錯咯。 冇錯， 如果你問對錯，頭都冇啦，係咪？彭德懷咁啦，林彪就係驍紅啦，造反唔成功就摔死喺呢個蒙古啦，叛徒。但係問題就係你周恩來咩咧？每一次去到最緊要嘅關頭，你都係問自己利益所在。 咁 而唔係問嗰件事嘅對錯喎、 嗯， 喂大佬死三千幾萬人，係咪啊？攞嗰啲床下底嗰啲咁嘅爛銅爛鐵可以煉鋼，你都信？你係總理嚟嘅喎，大佬， 你 咩叫人民的總理？死三千幾萬人就是、毛澤東嘅事，咁人民的總理又冇關。 跟住咧就喺度潑嗰啲雀， 係結果咩啊？因為啲麻雀唔係啊，攞個螺出嚟打，打到啲麻雀咧， 麻雀走曬， 飛唔係走曬啊，係飛到力盡而死啊！咁就結果咩咧？ 搞曬啲蟲出嚟喎！ 結果啲害蟲咪就係食曬啲蝗蟲，就係咁嚟咯。因為嗰啲蝗蟲嘅幼卵冇咗嗰啲麻雀去食佢啊嘛。 嗯嗯。 咁你諗下，我就係話你睇到呢啲咁嘅特區嘅，即係而家呢種咁嘅政治人物，嗰、 啊、 種嘅政治表演嘅水平之低， 嗯， 係咪嗱？我都冇見過以前有任何一個香港嘅呢啲行政長官走去歌頌呢啲咁嘅共產黨嘅政治人物，去到咁肉麻嘅地步嘅，真係。 喂，所以咧嗱，如果你批鬥老毛喺建國1949年到佢1976年過身咧、嗯，其實周恩來同佢呢段時間咧係同時存在 的。梗 係 啦， 一個就做黨主席，一個咧就係做再加軍軍委咧，再一個咧就負責政府嘅行政部門 國務院 執行， 係咯。 喂，其實兩條友都係孭曬鑊嘅。如果你真係要批判成個共產黨喺1949到1976年嚇嗰、啊、段期間咧，係兩個係走唔甩嘅。 嗱，共產黨好聰明， 兩個係孖兄弟嚟。 佢最終都要揾，因為共產黨當佢發覺所有人都咁撲街嗰陣時候，佢個黨不能存在噶嘛。 咁咪 佢需要揾一個人民的總理。 佢要揾一個正面正派嘅人物嚟、 啊、 去將江青、姚文元、張春橋、陳伯達、周恩，你呢個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 四人幫啦， 加埋劉少奇所做嘅撲街嘢，全部懟曬落去四人幫嗰度。 嗯， 然後咧就要呢啲人咧去挽救嗰個共產黨啊嘛。 唔係，所以你成日用個例子咧，即係所謂咩啊？黑白手啊，即係嗰種黑白無常、黑白臉。嗱，其實咧你睇到咧，中共嘅政治當中咧，永遠都係擺一個叫好人，一定要有一個。總會有，而多數是總理。 黃岐山而家咪就慢慢就接咗個位咯，又佢唔係總理， 但 係做緊個 温家寶啊，即係總之係一個家嫂咁嘅面孔，係為人民嘅咁樣。然後咧，中國人又可以接受一樣嘢嘅，哦，佢都有佢自己難處嘅，佢就好似周恩來咁，佢都有難處嘅。喺毛澤東嘅魔掌之下，佢已經係幫咗我哋。保護咗好多人，嗱一直個論述都係咁噶 ，maximize 咗好多， 係啊，依個論述係中共自己做出嚟噶嘛？ 你應該話咧咁樣嘅客觀環境有少少配合嘅、 啊， 因為點解咧？佢過咗身之後就發生咗1976年 天安門事件，因為對四人幫嘅反感。 同樣道理，大家對胡耀邦同埋周恩來咧，都係有一啲喺將個好處嗰啲嘢咧係放大咗， 嗯。 咁啲人就會覺得啊，群眾都起嚟啦，去悼念佢啦，就認為即係皇朝時代咩一去不復返啊嗰句嘢啊嘛，嗰陣時候係1976年天安門事件就鋪出嚟噶嘛，秦王咩帝制應該唔喺度，但其實你應該咁諗，其實群眾只係借一個將佢好少少嘅領導人，將佢嗰啲好處 放大， 放大佢嚟搞場運動啫。 咪呢個就係中國人咯， 係啊， 搞場運動嘅啫， 啊。中國人永唔係有嗱搞運動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但係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喺深入喺我哋嘅所謂民族嗰個血液當中咧，其實都仲係擺脱唔到嗰種嘅叫父母官啊，即係對於嗰、那個、 exactly. 即係在掌權者咧，希望有一個 盼言君啊， 係盼言 盼言 君 啊，所以好容易俾啲虛偽嘅人咧去 manipulate 就咁嘅原因。 唔係佢係醒嘅，即係例如話周恩來有人問嗰陣時候好似唔知美國係咪啊尼克遜定係還是係基辛格訪問嘅時候，喂玩佢啦，即係你中國有冇妓女㗎？有喺、台灣。 喺台灣 嗱呢句嘢係幾醒嘅，即係你 咁佢外交上係真係一流嘅。 唔係呢啲所謂嘅口舌之爭嘅嘢咧， 係、 就是、其實好少嘢嚟嘅啫。 大佬呢啲叫做 smart ass， 最多都係去到鄺俊宇嘅 level 嘅啫。 就不能够成为一个政治家的，我觉得。但你想想，你记不记得万隆会议黑泽米尔公主号被台湾特务放炸弹、 嗯、 在香港启德机场放炸弹、 嗯、 飞到半空之后整架飞机解体嘛、嗯、想着周恩来当时去印尼呢他就要包机去嘛、 嗯、 就不可以没有直飞嘛，所以才坐这个包机嘛。咁結果就俾台灣嘅特工有機可乘，就喺香港扮清潔工人放炸彈上去。 嗯、 當時台灣誒呢個赫澤米爾公主號裏邊咧，有香港新華社嘅人喺度嘅。而家事後所知啊，當時周恩來係不動聲色。 嗯， 佢知道有特工放咗炸彈， 嗯、 但係佢不動聲色，因為佢唔想暴露共產黨知道國民黨嘅特工。 嗯， 呢一樣嘢。 嗯， 結果嗰個黃作梅就送佢去死啦。 嗯。 繼續俾佢相機，佢自己冇相機。 嗯， 咁你諗下呢啲係咩人？到黃作梅過身之後，佢咪喊曬咁樣啊！你明唔明啊？即係點解中國人咁中意送殯，就係咁嘅原因啊嘛！因為佢送殯嗰下就係佢 show time， 嗱， 即係佢演出嚟噶嘛。其實係 話翻轉頭，七七七咧，即係呢個尊敬啊周恩來咧，係啱嘅， 啱嘅，大家都咁兄弟， 同類型人 都係嗰家波。 一主子要我做的，不是不要说主子要我做，主子未开声， 我要喘息一下， 我 揣摩一下， 揣摩，而且是可能呢，咦，要做到200分，这个第一。第二呢，像你所说虚伪，你看到他最近阿七七出来讲的那些东 西，虚伪到不得了， 虚伪到不得了，是吧？即所以我说呢，他呢，这个，即 不是他醒的，他这些东西做不足，很简单而已。 你上个礼拜，邵家臻问嗰个问题， 系 无聊 母语， 广东，你究竟你个母语系乜？ 嗯， 喂，其实母语呢样嘢唔需要拗噶，唔需要攞啲学术文章出嚟噶。 母语就梗系最可贵啦，系嘛？ 母语就系你阿妈教你，你牙牙学语嘅时候，你第一种语言学乜嘛？ 嗯， 同个民族无关嘅，嗱，例如 同政治都冇关。 例如我生长喺捷克， 嗯， 咁我阿妈就系捷克人咁讲。我老豆就飛翻翻嚟香港咁講先嚇，即係做嘢。咁我嘅母語梗係捷克話啦， 咪即係都係香港嘅潮州人一樣咯。 嗰、那個係定義問題，嗰、那個唔係即係民族大義嘅問題，唔係即係點樣拆共產黨係乜關係？嗰啲嘢全部冇關。 嗱，我又咁講啊，個人母語就係咁啦。你啱所講嘅，喂，我阿媽同我一出世嗰陣時候，我屋企人點同我講嘢，我老師點同我講嘢。 嗯 嗱、 嗯， 我依係我個人嘅範圍嘅嘢嘅定義，因為我，但係社會整體香港到目前為止都有接近 90% 嘅人 係 講九啊幾 percent 講廣東話。你話香港一個整體嘅地區嘅母語唔係廣東話，唔係粵語，點都講唔通。 唔係，所以如果我係佢，我咪照答呢個問題。 No， 呢啲你就反映到咧，佢即係接近周恩來嗰種性格。 嗯， 謹小慎微去到一個地步， 連一個事實問題， 伴君如伴虎。周恩來咁多年伴住毛澤東，之所以能夠生存，能源最後尾咧，明知毛澤東唔俾佢醫膀胱癌都好咧，都唔出聲，因為毛澤東要 secure 周恩來死先過佢， 係 鬥到最後尾嗰刻。所以咧，一生人謹慎、謹小慎微。你睇記唔記得當年梁振英有人問佢中港足球比賽世界盃外圍賽， 嗯，都唔敢答嘅。 佢唔敢答，好多人就笑 Q 佢。但係有冇人諗過由梁振英到七七七？ 嗯， 佢哋唔會傻嘅呢班人。 啱。 點解兩個人嘅行為係如出一轍咧？ 嗯 嗯。 嗱，胡蘇答咗之後就冇得選嘅啦，其實係。 唔係佢去捧場啊，仲喺度舉手舉腳啊！ 自己喺個 iPad 去唔知邊度訪問嗰陣時候，就喺度睇嗰場波，然後擺張相上去 Facebook 啊嘛， 同埋幫香港隊打氣啊嘛。 係啦，即係話而家中共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唔單止只能夠對習近平歌功頌德， 嗯， 甚至呢種對政治正確嘅要求咧，係全線下達到嘅特區政府。 嗯， 我覺得呢個先至係令到啊七七七係唔敢答邵家臻個問題。 係。 邵家臻嗰個問題係人都知啦，屌我咪話咯，我母語咪粵語咯。 嗯、 但係點解一個政客講唔出呢句説話，你要調翻轉諗啊？ 唔係，所以如果我 follow up 個 question 好簡單啊。 阿葉建源都有 follow up， 同埋邊個梁繼昌都有 follow up 噶。 咁你而家講緊咩話？ 你係咪咩人？你問佢咩人？ 喂，如果你個母語唔係廣東話，亦都唔係英文咧，係咪？ 咁你應該講普通話咯。 冇錯啦。而家開始講普通話， 同埋其實個 follow up 問題就係話行政長官，你可唔可以公開話俾你聽，你係咪香港人？ 嗱咁咧就大 Q 镬，我话俾你听。如果佢一答系，又大 Q 镬；佢答唔系，仲大 Q 镬。 佢又话呢啲咁无聊嘅问题，我唔答。 唔系，但系你见到嗰个政治个 implication 系好恐怖嘅。即系话去到一个地步，呢种政治正确嘅要求已经去到一个地步，系连一个 常识 谨小慎微啊！我相信你问到任何一个，包括问张建宗，你系你嘅母语系咪粤语，佢都唔敢答。 咁大镬真系。 我覺得是的，你看到當日那個足球賽，我都覺得屌梁振英、馮偉光兩條蛋散在這裡為了取悅這個中央而去扮這個共產黨的啦啦隊啫。但我看埋林鄭，我就覺得不是，那個是黨對這些嘅所謂省市領導人的政治要求， 同埋呢個一個反刺的問題。 係啊，我覺得那個是一個直情係一個具體的政治要求嚟。 呢個一個反刺的答案嚟嘅，因為正如你問我，太陽在哪度升起嘅？當個蘋果。即係掉低嘅時候係向落定向上？喂，呢個係一個科學嘅問題嚟噶嘛？你個母語係咩？英文就叫 mother tongue。咁咪即係我第一個語言學習就係呢樣嘢啊嘛。 而家佢唔夠膽答一加一等於二咯。 呢個同 又或者你問佢媽媽係咪女人，佢都唔敢答。 佢都唔敢答。 同埋呢樣嘢唔係 physical 嘅嘢嚟㗎。呢個係 你個仔係咪喺小米做，佢都可能敢答。 呢個係你讀社會學 socialization 嗰部分嚟啊嘛，即如果我哋真係出生於喺即係東歐嘅國家，我哋真係一學嘅時候，唔係我嘅膚色同埋我嘅即係上一代係咩人啊嘛，而係我真係第一句學嘅語言係乜嘢。 所以我就話非關個答案嘅問題，而係佢個姿態。 唔係，所以我話咧， 佢表現出嚟嘅政治姿態先緊要。 頭先好似曬明你所講，我哋嗰陣時都仲係覺得，誒六八九， 梗 係 同馮偉光兩條友係啊， 有搞咁你都唔夠膽，唉、哎，你睇下人哋財政司都夠膽啦咁樣。但係你而家好你講，而家睇埋七七七咧，你又睇到加埋咧七七七做咗特首之後，你睇到一連串， 所以你一國兩制已經事實上已經玩完嘅，你 一連串嗰種嘅政治事件嘅起伏啊，加埋啲國教啊，一陣我哋會講。啊、有關啲各方面嘅喺學校裏面發生嘅事情，你就睇到根本而家香港就已經真係淪為中國一個城市，將中國嗰套搬咗落嚟香港，係 exactly 將中國嗰套嘅意識形態搬落嚟香港。 呢、這個好清楚嘅，你諗到嗱，當日胡蘇講完之後冇人和應啦，第一，第二係咩咧？據我所知，當時特首辦係發咗個 circulation 俾所有嘅司局長。要求他們在這個中港足球問題裏面要不就不表態，如果不是要不就要支持中國隊。 你真是大鑊， 喂，你想想多大鑊，喂，那個是變成是一個政治指示啊！你以為還有自己選擇的自由，我是支持我香港人，我當然支持香港隊啦，這樣啊 No。 所以我就說這個母語問題， 喂，全國運動會假設啊，喂，我是福建人，我梗係支持福建噶，我是西藏人，我支持西藏啊，大哥係嘛？正如 中國全運會咁樣係咪啊？ 唔係咯，正如你英國，喂，你有威爾斯有蘇格蘭，嗱都係同一個國家啦。喂，咁威爾斯啊，唔 即 係威爾斯啊？ 香港以前 撐英格蘭啊， 就唔係參加全運會，係參加英聯邦運動會，就等於香港以前參加英聯邦運動會，不過要支持英國隊， 咪係咯。低 B 嘅簡直， 咪就係咁啊！ 喂，呢個係一個反刺嘅問題嚟，其實 我覺得唔 係 呢個指鹿為馬， 呢個亦都係一個反刺嘅答案。 指鹿為馬， 唉， 即係話越荒謬嘅嘢，你越要喺公眾面前表現出嗰種荒謬，咁就突顯到習近平嘅權威啦。你明唔明啊？即係話我要你話俾你聽，呢就係鹿，你就認呢就係鹿。 嗯， 幾荒謬都明明係馬嚟嘅，你都話係鹿。 即係我哋而家變曬，所有人都係國王的新衣嘅靚仔。 肯定是啊！而家 所以咧，你而家咧，成个香港嘅政治咧，已经系 唔使谂啊！真系， 已经系反常理、反智。你睇下呢个姚啊，呢、這个阿、啊、何君尧咁样样喺个立法会里面咁样，好似成个小朋友咁样样。喂，你唔 imagine 闪灯添啊？佢手机好似系。 你可唔可以想象得到有一个咁嘅傻仔喺个立法会里面以此耀武扬威？喂，但系今时今日佢咁样做法。可能獲得主子的 歡心 歡心嘅喎，嗱，逢親都係我哋都話做生意一樣，做打工都係 incentive program 啊嘛，我哋叫做、即係個誘因喺邊度啊嘛。你睇到你睇到成個香港嘅政局，而家包括由呢個七七七，佢自己新鮮事蹟示範咗反智嘅答覆、答案，然後跟住何君瑤喺立法會裏面成個傻仔咁嘅表現，呢啲係。即係有，所以上有好之下必甚焉。 嗱，呢個一定係。以前英國佬好簡單，就算你建制派都好，嗰啲咩葉石安啊、梁志雄啊、何成天啊， 周梁淑仪啊， 都醒醒地嗰啲。 你要唔系英国佬嘅要求就系你要做一个绅士文明人， 嗯， 你要执行我嘅政策 啊。 不过你执行嘅手段不能够太低 B， 亦都不能太核突。如果唔系唔系话你核突唔紧要啊，你影衰我啊， 嗯， 你明唔明啊？如果一件擦鞋仔系咁低 B 嘅，而居然周街话我老细系边个嘅，咁啲人点睇个老细啊？ 仲有一樣嘢，你弄翻何君耀頭先個例子，如果喺英國佬嘅年代，呢位有神早冇咗， 喂拉咗啦，係咪啊？ 你拉咗啦！ 第一，佢喺法庭度影嗰張相，佢未當選嗰陣時候、啊、已經衰咗啦。 喂，仲有啊，佢係呢個律師會會長嚟噶， 我知， 唔使多，你唔好話佢而家咩申報嗰啲咩俾人收購個舊樓嗰啲嘢。當日一周刊創刊起朵就唔係靠呢個許冠文。其實係靠譚 偉珠啊嘛，的士啊嘛， 的士家族翁呢個的士嘅生意，然後自己係交資會主席，但係當時佢唔係淨係交資會主席，佢係三鳥議員， 喂， 係委任嘅行政局成員、立法局議員，仲係區議員，仲有一個叫黎俊會， 啊、 黎俊會嘅領導，呢、這個黎俊會 四鳥啊 ，sorry 啊， 120個區議員，當時最大嘅建制派就係譚偉珠、 都死咗， 結果佢因為唔係因為一周刊報導，係因為無線電視 follow 一周刊嘅報導。 嗯， 出咗街，佢打电话俾阿邵逸夫， 嗯， 系因为呢件事，霍德就即炒佢啊， 系啊， 即炒啊， 唔系，所以 四鸟议员， 你何君尧，你唔好话伪装选立法会议员之后喺法庭嗰度影相，跟住你谂下杀无赦，跟住 执业律师， 执业律师，跟住有12万尺农地围住呢个粉岭高尔夫球场，你死咗好多次噶啦，如果讲 但系佢本来死咗好多次，但系喺星期三的會議上面，他還可以這麼得戚這樣呢？這個就是現在目前香港的政治環境， 沒錯， 就是一個應該死了90000多次的人，但是不單止不死，還在立法會裡面耀武揚威。 徐伯，你漏了一件事，他星期五他在內會裡面批許智峯那件事，你想象一下，喂，我是他啊， 我就不敢出声啦， 不会出声， 我仲话你辞职啦，叫啊， 喂，佢系态度咧，系好难睇，恶形恶相，拉起个即系口面咁喺度，喂，你好意思讲阿许志峰？我睇，因为有啲人系即系将佢一段嘢直播出嚟、我唔记得 now 定系有线定系还是喺网上睇到，喂，好嘢喎， 其实好简单，因为 喂喺港英年代用翻你个讲法就系、是。一定 stop 咗佢，唉，就算我唔炒你都好，冇出聲啦、啊、你自己即係臭屎密冚啊，大哥！我阿媽話齋， 港英有幾樣人唔會用嘅，第一同共產黨過從甚密，第二牽涉到古靈精怪嘅關係，你記唔記得炒徐家傑啊等等呢啲嘢，大家睇到嘅、港英係有個底線喺度，好多嘢係，即係話當佢摸唔清你個底嗰陣時咧，佢就唔敢用你。 你唔好話啦，插你一句，梁永賢、徐家傑。都是古靈精怪的啦。 唔係，因為徐家傑佢因為佢係拳擊嗰個關係咧，佢變咗佢 黑社會啊 嗰啲泰國拳嗰啲嘅組織，嗱唔係話佢個人有咩嘢關係， 而係佢 嘅拳擊活動會令到佢接觸嗰啲人啫。 冇錯， 係咪？甚至未必話佢做咗啲咩壞事添，因為佢做咗行動處處長， 冇錯， 一定係過曬 vetting 嘅其實。但係共去到嗰個位，英國佬當佢真係要去處理你嗰陣時咧，佢用你，佢就唔會有疑心。但是当他不用你那一刻一定是要他有个证据。你看到 吗、啊、你很简单他们那个逻辑就是 justice to be done, to be seen 嘛。就是说你被人看到你都是公正的人。那怎么会成日去那些拳击理事会又好什么鬼都好在那玩那些东西。 刚刚上个礼拜、我又跟我的中学同学出来犯罪、其中一个呢、就是、 还有吗？通常都开拖。 仲有，唔系系啊系啊，仲有一个叫做总警司，有一个系总警司。跟住咧就讲起一个 topic， 个 topic 就系讲，即系对于警察咧，即系嗰种嘅，即系越嚟越不政治中立咧呢个 topic。跟住我个总警司朋友嘅答案系咩？佢话你其实唔好怪我咁讲，警察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 ，OK， 从来都 咁老实喎。 嗱，呢一个答案系啱嘅。我同意的。 他有没有 defend 其他东西？ 他不是，即他的意思就是不是傻啦、 okay， 就算港英政府 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那同意啊， 同意。所以个差别在哪里呢？现在为什么回归之后变成这样呢、其实就是换了主旨而已。 没错， 就是换了主旨，就是以前英国人是不是没有做这些事呢？当然有啦。阿細良，你喺節目都講過好多次啦，點樣拉一派打一派啦，即係拉呢個嘅鄉議會，即係組織鄉議會 分裂左派同 分裂係啦， 嗱，呢啲一定有啦。但係問題始終呢個世界唔係有定冇係 degree 問題。第一，第二， 相 對觀感問題。你而家 處理嘅方法 係處理嘅方法。喂，你而家你睇到香港立法會裡面一個何君堯咁嘅傻仔，喺個議會裡面已經係犯案累累，仲可以喺度耀武揚威。喂，咁呢一樣嘢就真係屬於公眾觀感同 degree 問題啦。 你諗下，喂，佢老共用人，你睇下一個葛佩華假博士嗰個 柯創成 咩 Greenwich University。系嘛？柯創成連個學位都係假嘅， 到而家都未揾到， 未揾到， 未揾到，揾咗好耐啦。 尋人尋 找。跟住佢嘅契仔契女咧，謝偉俊都好少少，即係平心而論。 梁美芬 嗰啲咁嘅水平，阿哥 啊， 係嘛？你諗下，仲有阿嗰個邊個啊？阿大姐成日同阿長毛喺度即係搶著。 容仲恩， 袁秋， 阿袁秋。 袁秋啊！ 喂，你揾啲 容海恩都係㗎， 容海恩都係。喂，大佬，你揾呢啲人去幫你去頂。即係同泛民主派鬥，同反對派鬥，喂，可唔可以揾啲好少少嘅水平？ 唔係，有原因嘅，我覺得，因為最重要係咩呢？對共產黨嚟講咧， 愚忠 唔係佢 pragmatics， 佢目標為本，個過程幾核突，佢唔緊要嘅。你明唔明啊？越核突越好，因為嗰個係投名狀嚟嘅。 咁點解唔買你細佬？ 你越核突嘅話咧， 咁你起碼醒少少啊！ 你要靠我嘛？你要靠我嘛？你明唔明啊 ？OK，OK，OK。 嗱，呢個就等於以前點解明朝嘅皇帝中意用太監一樣啦。 啱啱啱。 喂，太監唔核突咩？太監監軍，你喺袁崇焕隔離整件太監喺度 𥄫 住佢，同滿清開戰嗰陣時 候， 係嘛？點解啫？點解用錦衣衛啫？因為呢啲有信得過， 因為呢啲有冇能力反佢台， 冇能力反我台，你冇自己一支旗動喺個皇朝裏邊，咁變咗你太監，你冇細路啊嘛？你冇話大量嘅門生喺鄉下嗰度喺度唱衰個皇帝啊嘛？咁我咪用個太監嚟夾住你咯。其實成個只有一個原因，唔係話個老細嘅品味咁簡單，而係以前嘅英國佬係 above local politics， 喺香港本土嘅政治派系裏邊，英國佬係高高在上，所以所有人都要跪拜佢。 係， 佢就一個 honest broker。今次呢單嘢同北京鬥，我揾李柱銘幫手政改1995年。不過跟住立法會動議不信任司徒華。話我唔派錢，所以不信任我。彭定康即刻揾阿李鵬飛，寫封信俾佢。喂，真事嚟嘅，叫佢立法會。 好似終審庭嗰單。 立法會裏邊 vote down 民主黨個 motion， 喺立法局裏邊。 關於終審庭嗰單， 你諗下，佢正正就因為佢可以超脱於你呢班本土政客啊嘛。 所以佢同埋佢揀嘅， 佢可以 formalize， 佢自由度大好多。喂，左佬我一樣可以握手。 同埋我要揾 民主派，我又可以握手。 我要揾佢啲精英， 系啦， 最叻嗰啲。喂，你大佬，你唔好搞彎我堂當得。第一，你嘅師德唔會有問題；第二，你嘅能力 同埋你要幫我 defend 啊嘛，你要 sell 我個政策噶嘛。 你做 PR 亦都得。 如果你自己話核突突，又師德又唔掂，又你咁多利益衝突嘅嘢，喂，大佬，你一出街俾人鬧啦，已經係咁，我點用你咧？但係而家問題唔係，我覺得而家最主要係因為西環、中環行埋之後咧，西環已經係個 player。而佢嘅 player 裏邊咧，佢有大量嘅利益喺裏邊。呢、這個利益就係咩咧？我只要安插到何君堯、梁美芬、謝偉俊、葉劉呢棚人入去嘅話，我就係實際嗰個操控特區政治嗰個人。 話俾人聽，我係操盤人。 我只係操盤人，無論你幾狗幾核突，你個學歷嚟自呢、這個 Greenwich， 唔好話 Greenwich 啊，呢個柏流嘅大學或者係呢個非制大學都好。我都可以怼到你入去。 佢呢个显示系重要嘅。 梗系啦。 讲俾你听，徐少话：而家我揾只狗入去都得。你唔听我话， 我就可以 Gary。 你连只狗都不如， 我就可以 Gary。 OK， 呢个咪嗰套电影叫咩啊？周润发做皇帝嗰个咯，一 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金甲， 我俾你就得，你唔好问我攞。 系啊， 系啊，佢个仔问我攞，杀咗你。 系啊，仔都杀， 仔都杀。所以我就话呢啲契仔契女系统就咩咧？就系等于明朝嘅嗰啲嘅东厂同埋太监一样嘅啫。东厂太监是什么人呢？如果你是读书出身考科举上去的人，你不会自己剪了一条浆做太监吧？因为儒家告诉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嘛，你不会的嘛。 这么辛苦读书、不如剪了他了。所以就有两个选择的当年有。 你什么人会剪了他然后为求有朝一日光宗耀祖，一定是社会里面最低层最阴暗的人。 是 咯，你读儒家的班友就交了嘛。上到去咪同個皇帝冚咯， 即係攣下， 就同個皇帝講：喂，你咁樣做唔啱喎，咁樣唔得喎，咁樣成日掛住任落又唔得喎，咁樣喺度叽叽格格。 好啦， 出事啦，佢 啲啲如膠上身，等于左膠上身一样。咁你对个皇帝嚟讲，喂，太监从来都唔会夹我噶，我话要女，佢即刻介绍咗女嚟， 因为佢都冇需要嘛， 系咪先？唔会自己中间落格， 系啊， 系吗？ 即系唔会做亲兄弟，起码 系啦。咁所以你问对中联办嚟讲，佢用叻人对佢有乜好处先？ 冇 错，第一结结夹夹。喂，你唔好咁搞呢个泛民啊！香港政局越嚟越坏咧，就大家都唔想啦。咁就算你话汤家华呢类，佢都唔敢重用嘅。我觉得 系 点解咧？因为 佢知道利用， 似系啦，始终都系一啲叫做港交啊嘛。 嗯嗯， 你有阵交味喺度，就会话俾你听嗱，个一国两制要维护啊，乜乜乜啊咁样，咁你系死啊！ 唔系，同 曾玉成、曾德成兄弟都唔得。 我哋唔明嘅原因咧，有一点。 曾玉成咪就你睇到啦， 咪就系死喺呢个位咯。 咪就系死呢位， 兄弟都死啊。 系啊， 嗱，你睇到叶刘淑仪今次主持嗰个各地， 到你话事。 各地 两，就算许智峰都唔到佢话事啊。 你睇到佢嘅主持风格系咩啊？而家过去啊，唔好话叶刘啊，由呢个咁嘅大口狗啦，呢、這、一个嘅陈建波啦， 全线都系 全线落嚟系咩啊？系睇到曾玉成。识人系点死啊？ 因为讲规矩嘛，交啊嘛， 系啊， 讲呢个 norms 啊嘛，讲议会嘅 norms 啊嘛， 所以睇到嘅而家人。 佢两兄弟确实咧喺佢个左派阵营里边咧，当然佢哋都坏事做好多噶啦，系相对好啲一个。 嗯， 喺佢阵营啊，相对啊，记住好啲一个。 但系就系佢就唔系一就系、是、嘅意思有主见，有自己嘅意见。而家你睇到香港政局，连呢啲人 都要唔到嘛， 都唔可以。 所以我哋香港人一路都唔明呢一個觀點嘅時候，喂，屌咪渣嘅啲友，佢其實佢個 implication， 即係話佢想引申出嚟嘅動作就係話咧，嗱狗都做得到，所以我可以捧得你起，亦都可以拉得你。 梗係啦，呢個你讀明朝歷史一定知啊。點解咁多酷吏？ 嗯， 中國歷代王朝咁多酷吏，呢啲酷吏如果後邊冇皇權嘅話，佢可以走去抄嗰啲咁樣嘅大臣家，走去將人哋啲。珠宝财物攞走晒，所有妻女自己嗒埋。喂，边度咁啊？如果后面冇皇帝喺度，所以我就话呢个系一个政治沦落、沦亡嘅开始嚟嘅，真系呢、這个唔系话你政策阻唔阻嗱。港英年代佢嘅社会政策一样保守嘅， 系 呢、這个，所以我就话嗰个系佢嘅执政嘅施政纲领嘅问题。 嗯嗯， 但系嗰种政治作风嘅沦亡系翻唔到转头嘅。 正如我哋当 因为好人就会越嚟越远离呢个咁样嘅 权力核心、 建制派嘅核心啦。结果是越左越白痴的就越上位的。 喂，你估港英年代没有大白象工程咩？新机场嗰时候我哋咪批斗都很紧要嘅，记得啊？就话佢掏空晒，确实老共又冇讲错啊，掏空晒香港所有。 咁但系佢交到货，佢唔会一千亿超支啊嘛，大佬。 冇错啦，即系 人哋个 budget 已经预咗。 英国佬做呢样嘢咧，就真系神啦。即系你谂下嗰阵时候，因为要挽回香港人嘅人心喺六四之后，做咗几大样嘢噶嘛。第一就系大量扩展呢个大专嘅教育。佢亦都 carry 到喎，冇得拖嘅喎。第二樣嘢就係起新機場嘛，即係喺大嶼山嘅新機場。哇！大佬嗰陣時候，即係幾大工程啊！你諗下嗰陣時候，港同盟年代，你都有做啦。呢、這個政策研究日日喺度批佢噶嘛，日日都睇住佢啲錢點使噶嘛。 唔係啦，但係英國攞個好處啊， 跟住就係居英權嚇。 覺得始終共產黨係學唔到一樣嘢嘅係咩咧？就係文明管治。 冇錯， 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嘅，即係話 佢有呢一個咧， 民眾對你嘅觀感係好緊要。 程序公義 係啦， 程序公義好緊要。嗱，你知佢個目的背後都係古古惑惑，即係都想借呢樣嘢嚟官商勾結，批啲工程俾阿取伯，咁你幫手做，即係醒下你啦，大佬係咪？你一定係咁嘅， 一定有嘅， 冇錯。 所以我 唔使諗啦。 所以我追翻頭先阿細良最後嗰句就係、是、exactly， 唔好講咁多，係即係英國佬識人都係 契弟， 都係契弟，都係識玩政治。但是重点是什么？ 人家说你高明嘛。 我们讲两个字，人心嘛。 是。 人心，政治是什么？ 是。 最简单，如果你概括就是人心两个字。 嗯。 你今日你中共在香港你搞这么多东西，无论一阵讲我们会讲的又交流学术团啊诸如此类这些。嘥气冇用冇效，嘥气你只会浪费了金钱得不到效果。 英国佬的系统留下呢，就是我入。政府嗰六年咧，睇到一樣嘢，無論佢哋匯報由地區上嚟嘅資料啊，嗰啲報告啊，只有兩樣嘢佢哋會匯報嘅啫，一個叫做 heart and mind 兩樣嘢。 嗯 ，heart 係咩咧？ 心啊， 邊啲嘢可以攞到人心？ 嗯 ，mind 係咩咧？你遇到一啲人哋去挑戰你，你有冇 argument？ 去 rebuttal，去駁斥翻人哋嗱，你睇下兩樣嘢到今日，你擺落去梁美芬 完 容海恩呢一扎人里面你有冇 heart 有冇 mind 咧？嗱，呢个就系人哋用人嘅标准嚟噶，真系噶。你如果你好简单，我都话1960几年叶石恩呢类人，佢点解唔去诛灭佢啫？叶石恩摆喺度就系做殖民地嘅良心啊嘛。 嗯。 是吗？为六七暴动苏守忠出声嘛，为卢奇自杀出声嘛， 润滑剂嚟嘅佢， 嗰个系润滑剂，梗系嗰个角色嚟嘅，其实根本系 佢要佢做呢个角色扮演， 佢做冤情大事嘅角色啊嘛， 佢特登保留喺度， 梗系啦，摆喺度， 仲要系英国人，嗱呢一个 倾到偈啊， 好重要，仲唔系啊？喺香港人嘅心目中，英国人。英国人，你谂佢系为 呢个系殖民管治嘅优越啊？ 系咯， 喂，大佬啊， 中国人就冇咁好啦。 佢做区议员、市政局都好，佢同你写封信嗰封系英文啊。 咪系咯，呢个 争几远啊？ 你就睇到嗱，所以我就话你最终一路沦落去，点解到今时今日就系我有个党组织？所以我话列宁一定系劣币驱逐良币嘅，因为佢有个党组喺度，党组包括中联办嘅香港岛办事处、新界办事处同九龙办事处，加埋成几千人喺度。我有个党组的话，我使乜用你汤渣华先？坦白讲，你狄志远行开啦，得几千票，我用你做乜啫？ 唔止，好似 万零啊， 好似万零二， 九龙西好似 系啊，万零 赢唔到啊都 系啊，梗系赢， 咪玩完咯，一铺咪玩完咯， 咪同埋人哋嗰个做法系点咧？佢就唔系系 bottom up 啊嘅 approach，即系佢由下边咧去反映翻究竟我应该点样去定嗰个政策，而唔系咧系 top down 嘅 approach。而家你党组你用呢个讲法咧，就系我哋公共政策里边咧，佢辩论嗰样嘢就系究竟你个 approach 应该系咧上面有长官意志，即使最低工资几好都好，反私有化点都好，喂大佬你執行唔到噶嘛？同埋你说服唔到啲群众，即系你讲嘅简单讲民心嘅问题。 冇民心啊嘛！ 嗱，以前好简单嘛，当你嘅政策。港英政府的年代的政策是由下而上的時候，好了，即是說你由個 DO 一路堆到上去這個西環，不是這個文南街西翼辦事處的 Policy Secretary，那他然後才跟總督 Governor in Council 講點點點，但是現在不是嘛，現在那張單你想想，even林鄭都不知道，我覺得你問我審查教科書的東西，蔡若蓮直接接北京單，那你想想在這樣， 你怎麼 defend 呢？ 你怎麼 defend？ 你敢不敢講錯啊？所以點解去到咁謹小慎微就係咁嘅原因？喂，大佬，我點知嗰個內地淘寶專家係咪中共擺喺度負責香港教育政策嘅黨委書記嚟嘅？喂，你明唔明我講錯咪死咯？ 佢係噶啦，七七知道佢係噶啦。 喂，所以你諗下呢個就係所有明朝嘅吏治點解敗壞就係當你去到同你隔離傾緊偈一個，你點知佢係咪咁？ 唔係，其實個問題 你點知佢咪東廠？ 其實個問題應該咁問，講翻廣東話嗰個問題，你話。普通話作為一個工作語言，在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之後，我們是要學識，亦都要講得好，方便溝通嘅啫。因為呢個係一個工作語言嚟嘅，唔好拉個膚色同民族嗰樣嘢咧，係無限上綱。嗱，我嘅評論真係咁啫，係咪啊？ 但係我覺得呢個係政治 唔道理，唔上綱，你 唔道理，因為呢個係 一個港英嘅 AO 嘅 training， 佢點會唔識啊？你 咪係咯？ 我覺得成件事係真係有滅粵呢一個 agenda 喺度，我自己覺得。 咁既有呢、這個 係啦， 廣州 做唔做到就一件事嘅啫。 你成 億人 講緊， 而家根本所謂嘅成個政治嘅所謂嘅市任命喺邊一度咧？七七七係將香港 大陸化啊嘛， 淪為一個中國城市啊嘛， 一國一制啊嘛， 融合啊嘛，中港融合啊嘛。 你 其中語言係一個好重要嘅，所以我哋一定要 defence 噶，廣東話一定要 defence。語言係影響嗰個嘅地方。每一個人的 identity 好重要 嘅， 個認個 identity 係好 文化啊嘛， 所以共中共要將香港嘅語言改為即係一步一步希望滅粵咧，滅粵語咧，我覺得係有個政治嘅原因喺度嘅， 有絕對有嘅呢、這個，因為嗰個地方意識嘅問題。 係啊， 你企喺北京嘅角度，坐喺呢個中南海裏邊諗，你就知嘅。 因為你中央集權啊嘛， 佢係呢個 係 由秦始皇開始，點解要廢六國嘅文化？點解要即 係 書同文車同軌係有原因嘅？因為去到法家嗰種嘅全國一盤棋，都係一個鋼鐵嘅意志嘅黨組織去控制嗰陣時候，你咪唔會反佢咯？ 冇錯。 所以我就話而家去到一個地步，已經唔係一國兩制咁簡單啦。佢唔 係 要求兩制啊，佢唔係要求兩制啊，佢而家要求嘅係完全對嗰一制。你睇到喬曉陽落嚟講嘅嘢，公務員都要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佢係要你去到個地步，就係你係當自己幹部。你不可以当自己公务员，你要執行拥护中央的政策。 你自己懂得 DQ， 自己懂得修改教科书，如果不行的话我找人来做。这个才是我相信乔晓阳来最 pass 一个最重要的 message。但你看到香港这一边呢，我觉得啊，包括传媒包括立法局的泛民的政党，实际上不懂，他接收不到，我觉得。 不懂得这样反抗。 同埋佢接收唔到啊！ 唔係你唔好以為即係真係簡單地好似即係毛孟靜嗰啲咁樣咧咁交咧，就係用啲本土嘅講法。其實呢一個係一個政治上同文化嘅侵略嚟，正如佢搞西藏當年一樣，即係佢係咁用。 馬昌安好嘢，我一早已經預計到香港變成西藏。啊、 你湧曬啲人入去，跟住個都要講 漢化啦嘛， 係嘛？跟住等你包啲同化， 跟住咪假藏人出現咯。你而家喺拉薩同埋大超市嗰啲商場裏邊咧，喺度跳藏族光舞嗰啲咧，假藏人嚟噶。 嗯， 佢扮埋你啊！你明唔明啊？ 依家中國最叻噶啦， 唔使同化，同化唔到嘅話，佢扮埋你啊！ 唉、哎，最叻啊！ 係嘛？即係你新百倫取代 New Balance 一樣啫嘛。 喂，第一節時間差唔多 啦，差唔多啦，休息一陣 先。好。 好啦，嗱呢一個咧就係我哋馳名嘅惠州粽啦。我哋前年開始推出，個惠州老師傅啦，個技術來自80几岁噶啦，佢鬆緊係非常之好，係最靚嘅豬肉，同揾啲非常非常靚嘅鹹蛋黃。你未食過呢、這個咧，你真係可以講話你未食過好食嘅粽嘅。而家咁樣樣咧，我哋四隻就一套嘅，我哋就散賣嘅，就係188蚊。蕭定一同我就攞咗500套嘅，去送俾我哋啲朋友同埋啲夥計嘅，咁就留翻500套俾大家。如果你喜欢吃粽一定要吃、 人民超市今年推出的惠州粽，用惠州老师傅秘方慢火烹调，粽身的糯米更淋滑入味，现在上人民超市网页预订，一套四只只是188元，限量500套，如果上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或者湾仔店买开东西都可以上来预订的。